不实现。 生活当中有时候会觉得梦与现实的差距不会因为你的停留而缩小，爱与恨的纠葛不会因为你的纠结而淡化。人心呢就像是一张网，当网撑开你进不去，当网收拢你也出不来。你的情不过是红尘里留下的一种毒，你的爱呢不过是人心当中种下的一种蛊。红尘是一场梦，梦的久了就会忘掉最初的目的，就算一切都会变，却总有一样不会改变，不是吗？ 常常责怪自己当初不应该，常常后悔没有把你留下来。为什么明明相爱到最后还是要分开？是否我们总是徘徊在心门之外？到又和你相遇在人海，命运如此安排，总叫人无奈。这些年过得不好不坏，只是好像少了一个人存在。而我渐渐明白，你仍然是我不变的关怀。

都杀掉，轻抚着断裂的皱纹，沧桑一条条，谁的心早已死透。曾和你相爱如别离难为的惆怅，为何与你陪酒变成人怀的纷扰，还如那长啸的海潮，褪去谁漂流，我的心不再计较。亲爱的死毒药，你我早就应该知道，为何却不停地摇，我怎么才能更像你的爱情多美丽，别让天与海的距离衡量爱与恨的多余，怎么才能让我等上你的爱情多满意，狂奔在破晓的大地，拼了命也要找到你。 就人生呢，本来就是一种承受，当爱你的人弃你而去，任你呼天抢地，也是无济于事的。生活本来就是聚散无常，当背后有人飞短流长，不管你是怎样的舌如莲花，都是百口莫辩的。世道本来就是这样起伏跌宕，不是吗？得志的时候好事如潮涨，失意的时候呢就像花落去。不要把自己看得太重，委屈了，无奈了，想哭了，这些都是你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如果可以这样想的话，可能平时生活当中难过的事情就会少很多吧。这里是品味133城市上空最美的声音，正在直播送出的城市音乐味道，我是孙斐，我们下小时再会。 眼前不是绝路，我还能哭，只是我不愿承认你对